好，欢迎收《恶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3月21号星期一， 呢度系《恶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日本地震之后嘅一个礼拜，系咪咁讲咧？应该。 大家都知道啦，系一个日本地震11周年啦， 就整得咁嘅嘢。 然后上一年地震前就第一个大地震，今次又嚟紧后两个大地震，咁啊都几大镬下。 不过呢个就我阵间先讲啦，因为呢个其实都有几多嘢讲啊。我讲嗰啲白事先。山本夜语音唔系好知乜水嚟嘅，其实系。 我冇睇佢嘅作品，好认真嘅，但系佢啲八卦就都相当地多下嘅。几位漫画家啦， 花生比佢本人，我查佢资料都系属于叫做佢花生比较多咯。佢嘅不佢咧就话无肺相关咧，就系、是、后遗症入系遗症死亡嘅。 佢嗰啲情况咧就系、是、佢本人就已经系啲长期病患嚟噶啦，我记得系糖尿病二型之类嘅嘢嚟嘅， 五六七伤噶啦。 咁跟住佢就病咗，跟住好翻。最后佢系心律不整过身嘅，咁佢有可能啦，就系、是、因为后遗症而过身嘅。咁我觉得就其实应该系冇乜太大关系，纯粹就系佢个时机点比较巧合咁解嘅啫。因为佢一月系感染嘅，但佢三月先过身嘅。其实同疫苗有好相似嘅，因为呢佢唔系个病本身直接攞咗你命，而系令到你个身体变差。咁、你要变佢本来就已经系唔系身体好嗰种，咁你再差啲，咁你咪最后佢系后屘再发烧，唔系因为感染冇肺嘅，咁应该唔系啦吓，我唔知佢系咪佢有冇验到 PCR 啦吓，发烧死嘅应该全部都会验 PCR 先啱嘅，正常嚟讲，正常国家嚟讲， 咁啦，咁就咁就有一单咧就系、是、 重大啲呢单， 呢单就比较 吓死人。 比较有名嘅 系啦， 佢就精海美亚就系 Kiyoshi 一个原作者啦，即系专写剧本嘅 东京猫猫作者啦，最简单啦，而最巧合咯，只能讲巧合咯，就系啱啱我哋先提佢嘅相关新闻，东京猫猫竟然突然间出翻个新动画， 跟住作者就 翻，跟住个作者就等唔到咯。两者到底有冇相关？我真系唔敢肯定。总之就系佢，大家反应都系啊，佢睇唔到自己套作品，因为新作净系写佢系原作，就冇讲佢会唔会参与剧本啊之类嘅嘢。不过我估应该都冇噶啦。咁两件新闻前后脚咁样出，所以大家都颇为惊讶。即系首先系突然间记得啊，原来仲有个人，咁个人系存在，跟住原来突然间发现嗰个人唔存在咯，都几。几讽刺下嘅，咁应该就唔会影响动画制作嘅，咁啊，照睇下佢新作会搞成点啦，都毕竟系某啲人嘅童年回忆嚟嘅，咁咯。 好啦，咁今个礼拜日本最大单嘢噶啦，就系、是、喺福岛海60公里就7.3级地震海震啊，而家就所知就4人死亡，200万户停电，咁呢单嘢其实会比较吃惊，就系因为佢啱好就又系福岛，又系海又7级嘅去到。 你原因就好简单嘅，因为呢个系余震嚟，系11年前嗰个地震嘅余震，同我哋上面讲嘅一样，即系11前直都有个都几大嘅地震，冇咁大啦，冇今次咁大啦，都系余震嚟啊！我哋专题入边有提过啦，虽然当然讲到明啲余震系可以搞好耐，可以好卵大，但系冇卵到11年之后先又嚟，而且都算系几准时嘅喂，大佬，你10周年一次，11周年一次放礼炮啊，大佬！要搞到系东京停电咯， 系啊！嗱，依单嘢其实点解震惊就是、一，佢系又系福岛，吓到系连平时好少会报，即系出咗名冷静嘅东京电视台都整个特报，吓到所有人就话，哇！东京电视好似有特报，日本要沉唔系咁似，但系结果就唔系好大件事啫，比想即系冇一般人想象中咁大件事。 因为佢个位置系今次应该系近少少嘅，级数都唔低啦吓，7.3级好卵大噶啦，我哋嗰次4级啫，大佬。 但去到陆地嘅话，实际上佢 check 到最大都系6级啫，6级弱。 好似系20cm 咯，过海少得，我讲香茅都长过你啊，大佬。其实就唔系真系好大件事嘅问题，就系、是、佢，我唔记得边个核电厂系因为咁而即刻停飘咗佢。系熬底嗰只艇啊！ 系啊，因为又系经过福岛事件， 吓大家都惊啊嘛，咁啊，所以佢重新开之前，咁就有部分地方系我唔知佢系唔够电啦，定系熄得太突然，所以搞到掉晒电定成啦。 即系佢嗱，我有喺网上揾到条车片，就系嗰啲即系电单车嗰啲车 cam， 影住嘅就系一路揸落，突然间 成个村面一路行，成好似拍戏咁样咧，突然间成条街黑晒，嗰刻其实几震惊嘅。 我仲见到监视 cam 啊， 系咯，斜 cam 我哋啦， 好高空影落去成个城市嗰种啊，跟住见到系一截地方突然间成件嘢冇晒，所以我相信可能佢系轮流停电之类嘅嘢，即可能系佢本来已经供电紧张，虽然我觉得好奇怪，熄咗一个核电厂应该唔会， 应该系供电系统震伤咗。可能工业系统即系条电线连缆断咗啊，诸如此类，呢样最常见嘅。 啊，反正个停电嘅影响比较大咯，因为上一次即是17年前夕嗰一次啊，就大家系熬底啫，主要系熬底就唔系真系咩撞伤啲嘢啊，诸如此类。如果有个识嘅话先，跌烂咗个液晶 mon， 跟住搞到被停工了。佢咪跌喺度做 mon， 因为普通 mon 你都同我即刻马上去搬个其他 mon 去顶住先啊嘛。佢跌烂咗嗰个 touch mon 啊，即系你画画嗰个 啊。哦，Wacom， 通称 Wacom 啦，虽然未必系嗰牌子。 啊，就咪佢结果交采购翻个新 mon 之前，你都佢都冇得做嘢啦。 系更多惨剧就系咩啊？你收藏品跌到烂晒。 啊，呢啲就每一次地震都会有啊， 有噶啦，一地震根本上最大嗱，今次咧。比较大地面裂咗就唔使讲噶啦，呢啲通常咧日本个速度嚟讲咧，佢可以同你24小时内完全修复翻嘅。但麻烦就系喺福岛站同埋白石藏王站之间嘅新干线咧，就把 Biko 23号咧就脱线脱轨。所谓脱轨咧，唔好想象得咁夸张，即系成日反咗，总之纯粹就咩啊歪咗，咁就好乸大镬，即系好似个新干线蚯蚓咁样挛嚟挛去，咁冇人受伤，但系。要将依架嘢跌拖翻正，仲喺条天桥上面，你都几大镬啦！ 因为佢最惨系个车已经系曲咗啦，架车系喐唔到噶，即系拖你都拖唔喐噶，唔系有冇动力嘅问题啊，系佢咬住咗咧，唔知点样搞嘅，除非你报废咗架车嘅咋？ 报废你都要托佢出嚟啦。而家问题就系 咪割佢出咯？逐个割咗佢咯。如果要报废的话，我唔肯定佢点搞啊！ 而家最麻烦就系咧，如果你一边嘅话咧，咁你仲有一边可以单线行车，但系问题就系。佢而家咧就系有一节车卡咧，系插睇先，应该系10号车卡咧，系插咗喺呢条线度，即系话成条新干线瘫咗。 哦，嗰、那个就简单啲啊，其实可以用吊翻，拗暂时拗到佢，唔会阻到隔篱嗰条线，呢、這个就相对简单啲噶啦。 而家好似做紧，但系而家好似整紧，呢几日开始整紧，即系最希望尽可能至少通翻条线，因为而家好麻烦就系、是，一瘫咗嘅话咧，秋田同埋东北新干线系完全瘫痪嘅。咁大镬嘅情况就系咩咧？本身你路就已经塞到爆晒啦，飞机就塞到爆晒。咁你新干线瘫咗嘅话咧，你基本上你如果你喺东北地区想去东京嘅话咧，你唔使谂嘅，有嘅，就坐车咯，坐屁股开花咯， 冇办法噶咯，一系飞机咯， 都难定啦嗱。咁咧就依家有一个即系外比较熟悉嘅影人受影响就系Liana 嘅伊达小百合。咁咧喺地震当日咧，佢翻咗仙台市就出席一个活动嘅，嗰啲应该嗰啲健身 gym 啊，或者嗰啲活动嚟嘅。咁做完啦，咁佢本身就仙台人，咁翻屋企噶啦。咁计嗰晚，跟住好啦，地震，跟住第二日大镬啦，冇车，飞机订唔到，你冇嚟坐船噶，咁咧就。啱好第二日咧就夜晚同埋之后嗰晚都有两个电台节目要做嘉宾嘅，咁啊只可以话身体不适暂停两日。我心谂咩身体不适啊？你坐唔到车翻去啫嘛。 即系我觉得其实老老实实讲有乜问题咧？ 唔系咁咪有一样就咁咪呢样唔系身体不适做，因为佢特登好强调提到嘅就系佢冇喉咙痛、冇发烧、冇咳。咁我心谂我提到呢啲咁嘅强调性，我之后知道哦，即系嗰阵通常身体不适，我系不兴噶嘛。任何咩古灵精怪嘅理由翻唔到工，我都话身体不适嘅。 因为个地震全地球都知嘅，即系真系全地球都知啦吓。然后你因为咁样而翻唔到工，有乜咁出奇先？ 不问你，唔系咁佢即系身体不适呢个理由系最唔使解释噶嘛，即系唔使咁长又长气又解大堆嘢，即系身体不适四个字讲完唔使烦。即系星期日佢就翻到去东京啦，佢话我要复工啦，即系我唔买追我唔理佢系追订个机位定，因为喺嗰情况之下咧，你订机位好难嘅，你所有嘢一晒机场，而机场显然你都要检查维修问题噶啦，你都要。而冇受损嘅上盘线嗰啲，你又要检查条路嗰啲冇事喎。你点知系上盘线喺上一次11年前大地震咧，上盘线系重灾区嚟嘅。你要检查佢路轨有冇受损啊？即刻又系拖慢咗，结果搞到而家成个东北瘫，又咪啲瘫痪嘅，大塞车咯，都几结嘅，其实系。咁呢单嘢就暂时嗰算系叫做影响大，但伤亡就唔算大。 是一时间唔方便嘅比较多咯，即系异国地震嘅规模，虽然佢系外啦， 嚟讲，其实受影响嘅比较少嘅，都算系算系巴顿中之大幸啦。 即系冇乜好大单嘢嘅，应该因为就迟啲好大单放喺度。 但系我哋上次就做咗个专题啦，今次十一周年就唔搞啦，系嘛？即系因为日本政府都唔搞啦，应该系唔搞国家级悼念啦吓，即系觉得佢哋觉得你要走出嚟啦，即系当年神户地震都系十年左右就唔再系夜夜啼叫住咁样啦吓，咁啊，即系我三一都应该差唔多系时候噶啦，咁样咯。 嗱，咁好啊，讲完地震就讲下啲小天灾咧。 算系天灾嚟 嘅，唔系真系冇得冇救嘅。咁我应该去到尾声噶啦，而家因为日本同香港差唔多就系咩？你要中招嘅都中大，你唔中招嘅都唔会中嗰种。咁咧就而家日本基本 keep 住平均系2万至3万啊嘛，全日本即系5000万人喎 ，keep 住2万至3万其实算系少噶啦。咁新式我嘅名单就系周其西，简称全名系周其灵，西明日香就中招， 两个系先后中招嘅，系应该系嗱。公布咧就系周其灵先，声明后嘅，但系实际上系咪先后感染咧？唔肯定，边个传俾边个定系咩？如果佢用呢头确诊嗰头公布推断嘅话咧，应该系两个人都受到同一个来源感染，可能系工作棚入边嘅某个职员，咁啊应该唔系佢两个互相感染嘅，因为个时间最少会差3-4日嘅，正常嚟讲， 应该系。 即系咁啊！佢呢两个一 pair 咁样，基本上乜沟通都一 pair 基本上唔系通称佢都一 pair 啊！唔系点解我通称周其西 啫？即系连确诊都一 pair， 但系佢老公冇笑。 系啦，大家应该其实都你有留意开日本啲电台节目嘅，知边个衣服报讯噶啦？咁就系一个几日一个有名周其灵宣称嘅出好有好红嘅奉送作家，咁就佢冇事。反而就佢老婆同佢老婆嘅好基友就中咗招，呢个系继三心灵子中招，但系佢老公江田和冇事之后，另一个歧视就系、是、老公冇老婆中招，老公冇事，但系老婆系好基友中咗招。 即系、 你几夫妇系咩关系咧？ 如果要真系好理性咁讲，就好明显系因为佢哋系似系工作环境入边去感染嘅，因为你要除罩噶嘛。你节目录音又好咩都好，你嗰阵时你要除罩，你戴住口罩唔系话唔得，但系我就见佢哋唔习惯咁样做，通常隔块板就算嘅。 嗰块板系最轻嘅板嚟嘛。 但系问题就系我未讲，基本上系做下样嘅啫嘛。基本上你戴普通口罩、外科口罩，你侧边会漏气都有机会出事，更加唔好讲你就咁隔块板仔就算啦。嗰啲嘢真系做下样嘅啫。咁不过你话周其龙老公出事咁啦，西明香咪出咗事咯。 呢类孖宝， 咁啊， 好啦，咁讲完依家又讲下啲，其实对日本嚟讲算系好事嚟嘅。咁咧，最拖咗成2-3个月嘅，拖咗几个月噶啦，即系由1月中开始，突然间又濑翻嚟嘅蔓延防止例，咁又要喺3月21日全面解除，就2.5个月啦。即系我唔知所谓全面解除蔓延措施防止系包唔包括嗰份咁嘅虚伪嘅胶板啦。但系至少一样嘢就系日本睇得出就系佢出于。走出呢个叫做戆居到爆炸，而且系毫无效果嘅防疫政策，因为根据我日本专员成日都信就系都冇人嚟啊！明知你个嘢，大家全日本人都知道你个嘢冇用嘅，你硬系要搞。而根据呢两个月时间，大家睇到就系你嗰啲所谓防疫政策啊，咩限制嘢，冇人一来冇人嚟，就算你都冇效果。结果除咗生意，除咗影响经济之外，一啲意义都冇。 调翻转讲啦，你即系譬如戴口罩嘅问题啦。即系你会戴嘅，其实你就算冇咩强制令啊嗰啲嘢，佢都依然会戴。咁但系唔戴嘅，日本因为冇办法彻底执行咧，佢依然系唔捻会戴，就一样。 同埋就系、是、即系我最终嗰句咯。当你一千几，当有2-3千人嗰时候，你会好惊。但系当你发现到就系咩，随便喺街面掟，系因为掟个垃圾踢咧，脚都踢咗一个嘅话，跳咪咁样。即系我啱就以荒物嚟讲，差唔多个有七八高达八成啦，即系一个高达八成人中咗招。有几特别啫？喂，咪 cut 一个礼拜，跟住 cut 咗一个礼拜，请咗一个礼拜病假，咁咪翻工。 唔系啊，我有 friend 嗱，唔系翻埋 friend 啦，有 friend 系奶到冇咗嗅觉定味觉啊，应该定系煲火，唔记得咗啦。即系跟住佢话食嘢好似食纸皮咁啊，好卵恐怖 噶。咁又唔系咁，又关真就系、是、有人过盲肠会死人啦、啊。即系有一嗱、我问个特派专员，我特派专员就话。好似我就咳咗几日，跟住冇事，跟住冇事，可能我中咗招，我冇理过佢，因为好翻晒啦。嗰只好多人，其实香港好多人，我喺日本都系噶，就系、是、好多人就咩啊，中咗招可能咳两声，妖我公司又冇叫我验，我公司又冇逼我打针，冇事哦，咁咪算咯，咪翻工继续。 咁咪、嗯、即系大家当冇事啊。当面当发现咗呢个事实嘅时候，日本政府最坚持一个就咩限制人流啊，限制咩嘢冇意思嘅。又话就系、是、大佬啊，要开饭噶，公你公你啲经济棘卡嘢，你再拖落去嘅话，有佢咯。民主国家有一个特色就系、是、你打埋你所有嘅客都系叫做咩？你计下条数有冇赚先。咁你发现到防疫条数冇赚嘅话，咪唔防疫咯。 咁理论上就唔系民主唔民主个问题嘅，正常国家都系咁样嘅。咁唔正常嘅国家，唔大 概。佢不惜一切啊嘛，唔正常国家不惜一切防疫啊嘛。 嗱、啊，先讲佢嘅所谓全面解除，系指佢内部嘅措施，基本上就除咗现在你已经系日本嘅人之外咧，系唔太关我哋事嘅。 但系但咁样就咩表示就下一步就会开始开关啦，即系你起码就系你大佬啊，你连万年解除、万年防止就啦，你都未解除，你开咩关啫？但你解除咗之后，你下一步就开关，呢样嘢即系一步一步嚟啊嘛，有啲嘢系。咁我即系同我嘅推算就系、是、六月到会全面恢复嘅 schedule 大致上都 OK 嘅。香港可能我香港我嘅 schedule 其实都六月，但系可能会慢一个月啦，而家调整到可能会七月先开完全复开。 嗯，我冇咁乐观啊，老老实实，你唔过七月都几难啊。 嗱，唔系跟黄超华肯讲咗一句话讲法话嘛，有生之年都睇唔到乜乜，咁好简单啊，结束有生之年咪得咯。咁跟住林郑话嘛，总之睇唔到佢，咁即防疫结束啦，咁七月就睇唔到佢咯。 所以咪话要过七月咯，不过所以原因就唔系因为见唔到佢，而系阿习总要嚟香港， 系啦， 最少要等佢走捻咗先。 唔系喺习总咁讲就喺习总嚟之前，佢一定要全香港唔使戴口罩。唔系嘅话，好捻尴尬。 我觉得调翻转咯，因为习真系好捻惊死嘅，同阿普京一样咁捻惊死噶。 唔会，而家不过呢个就唔讨论呢个疫情呢个问题，有讨论好难好难讲。但系我嘅跟住我暂时预测都系六月至七月嘅。 我觉得最少要过完七一，阿习总走捻咗，我唔知佢几时肯走，不过应该就好捻快走啊。如果佢落嚟嘅话。 至少我唔会觉得集中嚟香港 shopping 咯。 唔系因为香港嘅病情改变，而系冇人可以俾你感染了。 主要大佬啊，而家咁样情况就系、是、最初荒谬里面，我仲以为有两三个系冇事嘅，结果你都中埋招啦。哦，咁样咯。 荒谬感染率好似高过全香港平均啦。香港而家香港大概300人到400人咧咯。 嗱，未确有一两个冇确认嘅，因为好少，因为潜咗水唔确认嘅。确认咗冇事系得你啊嘛，其他全部中下招啦，确认嘅都可以。 喂，大佬，我个半月冇出过街，咁样咁都有事啊，真系冇天理啊嘛。 咁你屋企有兄弟啊嘛。 因为今次 Omicron 而家仲要讲紧，我唔知道香港有冇B2 啊，即系第佢 Omicron 2.0 啦，你当嗰个传染率同麻疹一样咁捻高，黐人线。即系所以你戴口罩咧，基本上系安心嘅啫。你真系觉得想要防止咧，唔该戴 N95，最少要戴 N95，要气密啦。最重要系我啱啱都睇咗少少噶。你好外科口罩咧，你侧边啲地方漏气咧系冇用嘅。所以你系要直接要戴可以气密嘅 N95 或者 KF94 啦。 我觉得多鸠鱼嘅两个字讲，三个字讲多鸠鱼。 咁我出街都系 P18 噶啦，不过 我防多捻鱼嘅有一句屌。好啦，呢个唔重要啦，呢、这个我呢、这个呢、这个人嘅判断就，哦咁啊讲下一啲其实都算系趣闻嚟嘅，咁Love Line 即系基本上每一个角色生日都有生诞仔呢样嘢噶啦，就以 Love Line 嚟讲，咁咧就妙就系、是、呢两年就特爆红嘅歌手Ado 咧，咁就喺袁田海美生诞仔嗰度突然间疯狂地出 pose， 所以叫做咩啲病 pose， 就讲佢对袁田海美嘅爱。咁咧，佢嘅狂热出pose 夸张到系连海美中之人三森明子都去回佢嘅。咁 Ado 咧呢、这个歌手就系最简就系、是、日本几鬼坚持唔出样嘅歌手。咁佢最近佢嗰首Urusei 啊，咁就喺日本爆红4400万播放数噶啦，呢两年突然爆红嘅所谓高中生歌手啦，即系佢话自己高中生，实际系咪唔知啦。总之即系近年嚟超红嘅。咁就算係一單幾個人新聞嚟嘅，啲狂熱 Love Line 咁啊，仲有單都係幾個人嘅嘢嚟嘅，咁就鋼之煉金術士降臨啦，大家仲記得啦，搞個展覽啦，咁一樣一如所大家都所料下，我哋去唔撚到啦，咁但係佢個啲電車啊嗰啲地方啲廣告咧，就幾個人嘅，即係咁啊，譬如話呢個鋼之煉金術士嘅補習社。咁啊，啲讲师系乜嘢啊？有呢个 T 铁血炼金术士，喺呢个结晶炼金术士，即系佢逐个逐个啲国家炼金术士，其实变咗出过嗰啲人啦，就话佢哋系现役炼个现炼金术讲师，咁样话俾佢哋教啊，都几大镬效啊，即系冇个正常人咁滞啊，除咗阿医生之外，全两部都系黐线佬嚟 嘅。佢真佢佢虽然几过瘾嘅，几用睇得佢几用心，即系钢炼剪好用心嘅。 啊，即系嗰种又有啲风趣幽默啦，其实有啲邋遢嘅情况啊，嗰啲都几系真系几怪啦。 唔系我最中意嗰个咯，绝对 NG 电车嘅禁忌，一唔好瞓喺地下度，跟住见到阿钢仔瞓咗车度。第二，唔好将车炼成，千万亦都唔好浸喺车上放水。 但系咧，我话田三章，我印象中应该系作品入边真系出现过嘅一格嚟噶嘛。但系第四章话放水嗰个，我应该唔系入边噶。佢可能我唔记得咗啦，因为佢用过呢啲咁嘅嘢啦。嗰四格，两个都到八格啦。嗰啲规矩啊，全部都系揾翻漫画入边某一格出嚟嘅，即系咁啊，即系几有心机嘅。 有心机嘅，同埋电车手电车例如嗰都几得意嘅。 咁因为内容咧就唔俾拍嘅，唔俾影相嘅，所以就点解睇唔到噶啦？咁啊睇下广告，同埋睇下佢会唔会到时日本开翻之后再开一次啦吓。即系应该就系改唔切，日本开翻佢个就收工噶啦，应该会。 咁咧另一单就系、其实算系意外嘅。东影个 server 俾人 hack 咗。 啊，我哋上次讲过啦。咁啊，不过意外系乜嘢咧？即系东影个 server 俾人 hack。就唔系好意外嘅，咁啊搞到光美燕琪都唔系非常意外，虽然都觉得奇怪噶啦。咁啊，跟住而家连搞到龙珠都燕琪， 龙珠超， 因为咧唔止光美啊，仲有好似 One Piece 定乜嘢，我唔记得咗，仲有系几套都系延咗期嘅，咁都仲有啲奇怪，都仲理解到，但系今次连龙珠超都燕琪。因为咧 TV 版咧，相对嚟讲都唔系啲咩搵钱嘅，但系《龙珠超》系好捻搵钱嘅嘢嚟嘅，大佬，你咁样去演剧， 不过同个 sofa 受影响，我唔意外嘅。 即使佢应该唔系话借机或者乜嘢，因为佢嘅讲法咧就系话佢要追查个被吓黑嘅事件，所以要暂停演出。我谂唔到因果关系，大佬，你要查案咪查案咯，如果你真系要查的话。你播影同播影有咩两者有咩关联呢到底。即係除非你真係只有你啲资料俾人 hack 鸠咗唔撚见咗。即係我唔知佢啲保安如何或者备份如何啦，有咁嘅机会嘅。但係如果真係咁嘅话就唔係延期一个月半个月嘅事嚟㗎喇。所以咪话佢，我唔知佢中间啲逻辑系点样走出嚟嘅，即系可能要话要啲员工爆下料先得啦。如果唔系，理解唔到点解佢会咁样咯。 不好在就系佢特摄咗，唔系同一个 server 咯，所以特摄嗰边完全冇受影响。要公布嘅都照公布，要播嘅都照播。 以我嘅电脑嘅认知，对我对网络嘅认知，对动画制作嘅认知，我真系谂唔到有乜嘢情况下。你俾人 hack 咗之后系会延期一个月嘅，即系如果你系延期一话嘅，咁可能系嗰阵时你搞成个公司立立乱咁啊嘛。如果延期系要好耐去嘅，可能你成个 server 真系会啲资料唔能见咗。但你延期一个月唔上唔落，而且个理由话你要追缉个凶手，理解唔到，真系理解唔到。冇算啦。 咁另一单就系、是、都其实就人事调动噶啦， 都系动画业界嘅新闻啦。 咁就系 book 姓口就离开咗 Mappa。咁佢就负责就出回战嘅， 咁佢就自己拉咗八人出嚟，搞个新嘅动画公司，咁大家都知道啦，日本嘅动画公司向来有啲传统嘅，咁 MAPPA 本来都系 MAPPA 跳出嚟噶啦，即系佢嗰啲公司会咁样自我分裂出嚟噶嘛，所以先有系抱走出嚟啊嘛，咁佢呢个就自己走出嚟。咁啊，主要都系就出回战嘅班底，咁大家都好理解咧，其实都通常一拉就一 team 人一齐走噶啦。 咁就唔知就有余至二点算啦。 大不了咪换公司或者系委托个制作。 委托咯，其实最简单就系、是、其实就委托翻一间公司同 Mappa 合作。因为讲起八个人嘅公司唔想谂，一定做唔到嘅。 睇佢系两个系良性离职定系恶性离职咯，即系睇系咪闹翻去走嘅。因为有时系讲紧佢两间唔系话同旧东家有啲咩过节乜嘢成，但系我想做我自己嘅动画，咁啊，所以我要出去创业。 之如此类。 日本动画，日本依类，日本动画行依类情况多得是。 系啊，反而调翻转嗰啲拍台走人嗰啲情况比较少。 印象中好去到去阿宽叔嗰种发俾人哋炒鱿嘅少到好，即系叫做咩？你可以攞去叫做提几廿年都提佢嗰种嚟噶。 我咁就有种介乎两者之间嘅，即系譬如呢个彭基社佢走嗰阵时离开加拿大，其实就系有不满，但系唔系嘈翻天去走嘅。如果系咁样嘅话，佢两者嘅合作啊或者之余嘅可能性就比较低噶啦。咁都有咁嘅情况嘅。咁 但基本上都保利好嚟好去嘅，日本动日本人嘅族嘅风格系。 目前睇唔出佢到底系边一种，不过好简单，睇周世回最嘅续作边个做就知噶啦。如果当系 Mapa 自己搞嘅话咧，咁就好明显系嘈翻咗噶啦。如果系两者合作嘅话咧，就系、是、有线有线咁样走嘅咁样。 好啦，跟住一单就呢， 都系动画消息，不过就鬼佬嘅动画消息啦。 鬼佬嘅，虽然冇留意 呢、这个安妮奖，即系鬼佬嘅动画大奖啦吓。两大嘅大赢家啦，一个奥术，一个米家大战机器人。咁老老实实我都系照读嘅啫。奥术我识嘅，后者我就其实唔识嘅，都系识嘅啫，因为。我系唔会睇嘅，我又唔系英雄联盟玩家，你叫我走去睇奥术，好啦。但虽然好多人都话其实唔需要嘅，入面嘅故事讲得好完整，乜乜七七，但我觉得硬系觉得怪怪地咁样咯。 就系你对佢冇兴趣嘅话，就冇兴趣噶啦。 因为奥术基本上就系英雄联盟嘅宣传动画嚟嘅啫嘛。 对咯， 我咁样理解啦，即系暴言咗啊，又冇掉啊，咁啊，奥术就攞咗九个奖啦，佢31个奖嘅 total。都几猪肉下噶啦，但系唔包括最佳动画，因为攞最佳动画系啱啱提嗰个咩米家大战机人攞最佳动画嘅，然后奥数咧就攞到嗰个票选最佳动画，因为睇落去好爽。呢、这个我睇佢啲画面系，即系我系睇片段啦，的确系制作相当地精良嘅。咁所以佢攞到观众票选嘅又唔系好出奇嘅，而且佢仲要有呢个英雄联盟本身嘅玩家去加持。咁啊，啲斗人多嘅地方，佢通常都会赢噶啦。咁啊，详细咧就老老实实、那个 list， 我就读出嚟都冇咩意思。而且你叫我读出嚟咧，不如杀捻咗我算啦，全捻部英文噶大佬。 我都唔识啊， 有兴趣啊自己睇啦，就系因为鬼佬动画就我哋涉猎比较少，就冇牵扯你咁样啦。但系相关仲有一单咧，就系两单消息系接住出嘅。咁有冇因果关系咧？唔知道。咁啊，奥术其实系拳头社系英雄联盟嘅制作公司啦，咁但系佢哋唔会做动画噶嘛，咁佢哋揾咗间咧，应该点读 ？F O R T I C H E， 一路都系揾佢嚟做佢啲相关动画、啲宣传动画、M V 啊、乜乜七七，全喺部都揾佢做嘅，好多年嘅合作，咁今次终于买起佢啦，咁呢个我觉得系一个爱情长跑，终于结婚啦，咁样叫做好正常啫，咁个表现咁亮眼嘅状况之下。因为我真系见唔少，因为日本同美同欧美动画咧，其实都个鸿沟几大啊嘛。但我系真系唔少见日本仔系会睇奥术嘅，甚至系唔玩英雄联盟嘅都会睇。咁啊，应该系一个推一个，或者系喺 Netflix 度见到，因为 Netflix 系咁推呢套嘢，Netflix 嘅动画个 list 啦，系咁推呢套嘢。咁啊，我真系睇过少少片段，我睇到系真系高质素嘅，呢个系事实嚟。虽然唔系我杯茶。好，咁啊，都系鬼佬嘅游戏 game 嘅消息啦。咁就 GT 七， 即系鬼佬游戏，鬼佬游戏笑酷。 喂，呢只我觉得点都系继续鬼佬游戏啦，要。你点明白？Sony 你已经系鬼佬公司嚟噶啦， 系啊， 咁啊，终于出咗啦，咁啊，然后出咗个32小时嘅超长期维修，我讲呢个系神作嘅即节奏啊，喂，我单机 game 嚟嘅大佬，咩话 online game？ 我唔单机 game， 我听到有32维修，咩唔得？依个 online game 嚟咩？ 咁啊，但系其实如果你睇你点样睇 online game 嘅定义啦，因为只 game 太多连线元素啦，你冇得连线嘅话，基本上只 game 系废咗咁滞。即系所以咁嘅情况下，你可以话系一只 online 单机 game 啦，因为有啲 game 咧，佢要你 online， 但系基本上你唔会同任何人有咩特别互动嘅，你同单架单机冇分别嘅。不过佢就叫你一路 online， 佢比较似呢一种。 我觉得呢类咁所谓叫假单机 game 新扑街 game 咧，系玩你我系做得唔掂嘅。 因为呢类 game 系可以好有效咁阻挡老翻啊之类嘅情况。 屌，而家做乜捻嘢老翻啊？唔好玩啊！屌，呢年头仲讲老翻真系。 而且 GT7 都几等多货金元素啊，大佬。 再咯，屌有啲货金嘅食屎啊！ 啊，呢只小事啊，真系继续讲埋呢只先。咁佢就收完34小时，咁佢话本来就系临时维护，咁但系发现到有大笔，佢本来个维护系攞嚟出个新版本，好正常，更新前维护好正常啫。你当 online game 问题啦，都系咁啊。 问题就是在维护提供发现呢，他要释准备会释出的板呢，就发现很严重的bug，会令到无法启动。即是恶性不忠的 XO 来的。game 都开唔捻到，咁结果佢就要临时要去打 patch， 打到上 1.08， 咁佢先可以出到嚟。咁结果咁会唔会要可以想象到啊？佢哋啲 IT 狗咧系几捻大镬？呢一日半啦入边，好明显就即刻俾人 call 捻晒，全捻部可以 call 嘅人全部 call 捻晒翻嚟，即系24小时内，一日之内同我执捻好佢。好明显呢一只，即系都几惨啊！不过呢啲你自己内部爆出嚟咁啊，唉，算啦，又唔抵可怜嘅，有时都系嘛。 至于更加唔抵可怜嘅就系陆行鸟炒车，啊，屌佢老母，好 唔系陆行鸟赛车，陆行鸟炒车啊，屌啦声！ 只要因为我系连我都听，即系我唔留意，因为我其实我系半脱离咗游戏界啦，我都听到就系啲人鬼晒咁嘈嘅，系闹到咁严重嘅，各种莫名其妙嘅嚟北通吉满天飞。 首先只 game 本身就系童年杀手嚟噶啦，已经系。如果你话我听呢只即系冇授权嘅大陆山寨 game 咧，我都冇咁嬲。 算捻数啦， 而且好似，即系除咗撩日文之外咧，真系好捻似，但系好中意嘅种，可能系授权啦。有时直接攞授权添，跟住攞去嗰啲山寨手游 game 啊，即系攞完授权，即系咩正版动漫授权，即系最神奇。我哋上次咧话攞林英超嘅正版去嘅，定林超英我唔记得。喂喂啊，佢阴间仲同你收授权啊？不过算啦，呢个唔关事啊。总之就系个睇咗佢个样子，就系真系似嗰种所谓宣称正版授权嘅手机游戏，攞咗人哋个皮，抄咗人哋某啲嘢，然后做一只完捻全不是那么回事嘅手机 game。除咗系佢本家自己出嘅之外，我真系原睇佢睇落去真完全系这么回事。 总之就喺度爆炸嘅，即系又即系啲各种满天飞嚟话，人哋赛三圈，你赛两圈啊！你连线速度快嗰个就连线速度快嗰个就会赢啊！啲咁嘅古灵精怪奇嚟嘢咧， 系连线速度快嗰个就会开起跑先， 开跑先， 即系点话我乱捻咁嚟，即系另一个俾人本来嘅严上点啊，唔系自拍啊，系讲紧只 game 做到成只手机 game 啱啱咁样啊，系包括嗰啲好严重嘅货金元素。问题就系、是、大佬你卖紧$500美金噶， 顶你啊！ 300几400蚊个港纸喎， 39几仲货金，我扑你个街！ 正常 game 嘅价钱嚟噶，即系虽然唔系大作级，咁你都唔系大作级啦，你本来就唔系啦。喂，大佬你俾只手机 game 嚟，跟住仲要好似手机 game 咁一大斩货金元素，仲要咁捻多笔，所以俾人屌捻到开花，结果然后俾人拗翻出嚟，原来个扑丢耍，净系做个手机 game 嘅啫。怪唔捻得将只 game 做到手机 game 乜款啦？ 咁唔意外嘅。 咁但系喂，大佬你搵个。似样啊，加监佢好冇啊，大佬，唔系话歧视手机 game， 做手机 game 嘅人去做正式嘅单机 game 可以做得 OK 嘅喎。你睇关波啊，格斗版，即系尤其是你 SE， 你本来系，唉，算啦，手有铁砖，咁啊，结果就系俾人屌捻到开花，真系，我真系冇见过任何一个有 high 过嘅人有半句好说话同佢讲。 系去到连唔泰国人都听到啲嘢，就已经好夸张噶啦。我已经唔系好留意噶啦，都听到人话，听到人喺鬼晒咁嘈，喺啲 Facebook 啊、Twitter 度。 不过我另一个反应就系、是，初心会接捻咗啊！原来，喂，呢只老人冇 high 过就俾佢上噶啦。 嗯， 喺 Street 上面唱噶、啊，但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吓？老人有个叫初心会嘅物体，理论上就系、是、其实就系一个游戏嘅品质评审委员。个品质要过到一定程度先会俾你喺佢嘅平台上面上嘅，系咪而家杀落去走咗咁耐，成个接捻咗啦已经？嗱，我真系唔知啊，冇睇过，但系好似冇乜见过有这么回事，而且需要咁样嘅 game。向来老任对游戏嘅把关，除咗独立游戏佢嘅讲到明唔会就佢嘅品质把关嘅之外，哇！但系呢只你唔系独立游戏喎 ，SE 社出嘅，正式 game 嚟嘅，需要佢货金啫。唉，不算我唔点咁多。啊，今次都系啲严上嘢，唉。 又系又到时朝做每周例行嘅 VTuber 啦。 其实 VTuber 就向来都好捻多八卦嘅，不过系争在我报定唔报咁解啫。咁啊，今次咧就系、是、彩虹社英文版嘅一个 VTuber， 个试完就其实几捻尴尬嘅，佢就以呢个学习中文嘅名义。即系佢讲英文咁样嚟，咁就话要学习中文，咁啊，咁其实都冇乜嘢啊。咁但系佢将背景图咧就系、是、用 fans 配啦。咁其实 VTuber 用 fans 配，佢有冇授权都好，系咪无段都好，都系好常见噶啦。咁其实有时大部分情况下 ，fans 配俾官方用，就算事前唔同你倾咧，大家都系 OK 嘅。T 其实我觉得有啲问题，不过佢哋觉得 OK 就 OK 啦。因为对佢哋讲调翻转就系官方肯用佢哋图就系荣光嚟啊嘛，咁唔紧要，你用都算啦你。你将人哋张图原本嘅背景去背，然后 P 个五星旗落去，已经够大镬噶啦。最惨系个画师系台湾人嚟，哇夹捻界到咧，即刻就系、是、即系点啊？以学习中文为名义，基本上都系濑人仔噶啦。即系你唔好话我偏见，十个九个半。都系舐人仔噶啦，剩翻个半个舐台币。 咁我呢样嘢好老实啦，就预咗嘅。咁有佢咯，真香啊嘛。 咁啊，结果咧就系背景图喺待机室就仲系五星期嘅，喺未开正式开始咧已经嘈啦。正式开始之后咧，咁佢个封面就换翻，因为佢本来 P 到五星期啊嘛，其实 P 走啲星咪红色底咯纯粹，然后就扮死。咁啊，台湾人就大崩溃啦，老老实实。即系咧，你车咗五星期落去啦。或者系整出用有五星旗嘅背景图或者封面图，因住配合佢哋个学习中文，其实大家都惯紧咗噶啦，其实好正常嘅。其实都而家你讲中文，基本上都会先谂到我哋北方邻国先噶啦，好少人会谂到台湾或者香港或者其他用中文嘅国家先噶嘛。咁问题就系、是、你搵个台湾的，佢系冇睇到啊，定唔留意定系咩啦？唔知咁然后正常呢啲 VTuber 会读嗰啲 super chat 噶嘛？咁佢有个人叫做心碎啦，叫做咁啊留咗把车系攞嚟留嘅，佢话呢个将会系我最后一次啦。即系虽然我好中意你，不过就可能要同你讲再见之类之类，但我仲系好中意你啊，我唔想伤害你，大概咁嘅意思啦吓，好心分手咁样类似咁嘅嘢啦吓。嚟自台湾嘅 Fairwell 讲咗有句嘅问题就系、是，即系佢系读晒全部嘅，不最后一句，台湾变咗佛地魔，即系佢其实佢知衰噶啦，马上喺当个节目就已经知衰了。咁问题就系佢个处理方法就系唔肯处理，咁有捻咗佢扮死咁就算啦。咁啊，结果当然啦，大家都明白啦。你如果你台湾人大崩溃嘅话，啲小花熊就好捻中意啦。咁我再提一提各位啦，小花熊原本系女性嚟嘅，即系佢粉红系指啲爱国嘅女性啊，原本系指紧嘅。在此前系特指某个论坛啦，晋江论坛嗰边，所以佢哋喺度幸灾乐祸啊，各种嘲讽啦，包括啱啱嗰旧嗰个 super chat。因为佢系抌，好似抌最大嚿嘅洪水笔出嚟嘅，咁就俾人攞嚟笑啊，之如此类，咁啊两边又嘈起嚟啦，而且你要明白，女人嘈起嚟咧系第两边恐怖。呢个我谂一度唔记得咗提，呢个 V 系男 V 嚟嘅，所以佢 fans 主要都系女性嘅，即系仲要系嗰啲女人中意睇嘅男 V， 男人系唔会睇嘅男 V 嚟嘅，所以就系成班中台嘅女性就喺度嘈咗起嚟。其实我觉得官方是知衰的啦，咁啊，但系问题嗰啲之后，佢就其实冇乜办法，佢讲任何嘢都会得失两边，咁啊，不如唔好讲嘢。某程度如果用公关策略 damage control 嚟讲，又算系一个合理嘅策略嚟啦。虽然就不是什么好事啦，老老实实。咁啊，我觉得佢纯粹系冇睇到或者唔识分原本个图个画师系台湾咁解啫。咁啊，今次 VTuber 嘅色，我净系报一单，唔系净系得一单啊，净系报一单，即系唔想报嚟咯。好啦，跟住咧就系韩国相关嘅，咁啊 Faker 咁都几有名电影选手啦，兼实况住啦，咁就喺实况嗰边咧，就佢系一路实况一路打嗰阵时咧，就又撞到一场，咁佢嗰场就系有条友仔佢嘅上路，咁咧就系零杀十六死，我谂紧零杀十六死个咩概念咧？我走去打就系呢个概念啦。你系好难完全冇杀到人，但系俾人杀十六次。即系如果你玩过呢两嘅对战机，你就知道噶啦。因为你嘅杀就等于对面嘅死，或者你嘅死就等于对面嘅杀，两者系均衡噶嘛。所以正常嚟讲，如果你系赢嗰边，你可能会杀多死少啦，或者输嗰边就死多杀少啦，可能嘅真唔一定嘅。其实问题就系、是、你一个贡献都冇，但系你十六死四，完全系做妹嘅。不过呢个做妹就唔系话帮对面做嘢，我唔系好清楚生态圈如何啦，但系好明显就系特登嘅，可能系为咗降分啊，可能系为咗做啲咩，我唔系肯定啊。总之就系阿 Faker 就系咁已讲咗句，呢啲人咁嘅人又系唔知边度啲垃圾选手，肯定唔系职业噶啦，因为佢玩到个梯阶啊，其实撞职业选手嘅几率系非常常之高嘅。但系跟住啲观众就话听，喂唔系，啲职业选手嚟，佢话系。跟住望望我个国家，望清楚个牙间查一查，系真系飞机选手嚟。跟住再望中国选手，又系中国选手。我唔肯定佢语气系咪咁啊，但因为我唔识韩文啦，大概嘅意思系咁样啦。其实都唔算好惊异咁讲一句，又系中国，即系等我哋抱怨啊，又系中国手游。 即系类似咁嘅情况啫嘛。咁啊，结果啲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叫小粉红啊，总之啲中国嘅玩家网友身份嚟踢就不满意了。你话佢演戏咪话佢演戏咯，做咩又要提中国人啫？咁人哋都讲过啦，撞亲嘅怎样做嘅人，而又系职业选手啊，次次都系中国人啊嘛。咁啊，所以佢提啦，咁啊，啲爱国者唔爽韩国，向来都唔系新闻嚟啦。自从十一导弹系统之后，你问几耐之前嘅事，到而家你都系唔爽噶啦。不过地球有几多个国家佢爽啊？除咗俄罗斯之外，其实冇乜太特别嘅，因为阿 Faker 其实佢新闻都几多下，我系好少报咁解啫。咁啊，跟住咧就系纯粹北方邻国嘅新闻啦。咁啊，呢个中宣部就话要做正能量嘅网络游戏。咁啊，那个游戏系建基于一个正能量嘅桌游去做出嚟嘅。咁其实咧，我要提一提各位，其实呢类爱国向嘅游戏咧，其实出过唔少嘅。通常都攞完分定之后就冇回事啦，次捻次都系咁样嘅。其中一隻我觉得之前我唔记得新闻有冇提过，就是又话大家好爱国嘅，结果隻 game 个营销低到喊，我记得好似得百位数嘅人民币。我觉得哇真係喂大佬，我做嗰隻都多落嚟喎。个所以就大家你话你个中国游戏完蛋了，中国游戏自从你个游戏禁令之后硬硬地完蛋蛋啦。个版号开捻咗未呀？未。我而家录音呢一刻都依然系未开嘅。你点捻样完蛋啦？我再睇一次，咁你腾讯点样样完蛋啦，大佬？佢打嗰一嘢，你就觉得佢可以冇事？有黐捻筋嘅，国家队入场去自己炒自己股啫嘛。大家应该知噶啦，前几日香港其实系主要系中资股板块俾人洗仓，洗到好捻恐怖。好似翻返去九七年添，直情系人令下跌，全部都系中概股，当然包括腾讯啦。咁但系震完仓之后又弹翻上去。完全冇任何基本面嘅情况，就咁样弹翻，我只有可能系有人刻意落资金去做嘢啦。咁啊，边个人北水啦？好明显就哇，即系讲翻只 game 啊，只 game 就话咁我哋以后可以做啲音乐 game， 我哋做专唱红歌嗰啲咩末日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会唔会太旧咧？不过是但啦，即系嗰啲咩，即系嗰啲咩个唱红歌嘅游戏，跟住打日本鬼子嘅网络游戏。仲唔够多啊？屌啦星，即系咁啊，做呢啲咁嘅爱国游戏咁嘅，即系呢啲攞分定嘅嘢咧，我就捻唔捻你讲你宣传形态，全捻部都系垃圾嚟，纯粹为咗攞你攞完分定，跟住就接捻咗，跟住谂下会唔会可以顺便赚埋啲小粉红钱，系咁样嘅啫嘛，全捻部都咁嘅心态。中国嗰啲所有国家推动嘅企划，全捻部都咁样嘅，啲友仔攞完分定就走人噶啦。不过啊，咁啊，即系呢个基本上一个笑话嚟嘅。如果佢做一掂，我呢个国家系真系完蛋。呢个真系应该新闻有提过，不过好耐好几年前噶啦。呢啲咁嘅国家游戏做一掂，个国家就真系完蛋噶啦。 放心啦，咁就系咁敌人揾食啫。咪又系攞外分定钱，佢呃又佢呃人钱，又唔呃我啲钱，理佢 啊。即系睇一提嘅啫，呢只 game 好多人提啊，就咁啊话用啦用啊，其实只 game 好捻多。呢类 game 其实出咗好捻多噶啦。不过今次就中宣部官方去做宣传咧，就的确系比较少见嘅。咁啊，通常人都游戏就系打住私人厂商嘅型号，但系实际上佢后边全捻部都代咗中宣部嗰啲分定噶啦，肯定系嘅，唔使睇啊，有一定有国家补助嘅，系咁大把嘅啫，冇乜特别嘅啫，但系好多人都走去提我有资质人士，但我冇特登 OK 提咗你听呢只 game 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咁啊，今个礼拜差唔多啦，有 差唔多啦，今个礼拜。哦好啊，都隔咗差唔多成五十分钟，真系衰啊！好啦， 扯咗好多题外话啦。 咁实咁讲做呢类节目，提出讲题外话，如果净系听新闻嘅话，唔使听我哋讲啦。好啦，咁今日就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